实体书店，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季”。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到哪儿？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煞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 来了，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嘌呤甲酸铬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9月1号到30号，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三盒以上，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详情拨打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嘌呤甲酸铬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9月1号到30号，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三盒以上，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详情拨打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逼着罗翠，把这老少九口全集中到一起了。张作霖一乐，各位啊，对不起，我办点事儿，办完就走。可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我挺担心怕发生意外，因此在我在你们家的时候，你们不要随便行动啊，都上里屋去吃饭，在里屋睡觉，在里屋上哪儿去我得允许，不允许可不行，全给关屋了。罗翠听完了，完了，导演，那你不就为那点事儿？不，还有一件事儿。罗翠，王凤平住的什么地方？门牌号码是多少？尤其今天晚上，他在哪儿下榻？你必须给我打探清楚。 你要干嘛？ 我要他的狗命 啊！我张爷，这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。 不用考虑，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切记，要想叫我早日离开，马上你就去办，把事情办成了我马上就走。 我好吧，张爷，这小子说不定在哪儿住啊，我得仔细打听打听，打听完了我回来再告诉你，一定要确实。如果走漏了消息，或者把事情弄糟了，你想想你一家老少。 哎，我明白我明白，别那么哭丧个脸，换套衣裳快走吧，我给你看家。 哎哎，你好好看着吧。 罗翠脑门子都绿了，穿上官服他走了。张作霖把两颗大镜面大小鸡头都张开，在屋里做好战斗准备， 你不能不防范。正门来了，我怎么打？房上压顶，我怎么还击？发生事情从哪跑？他那心里都做到有数。等着吧，一直等到日头往西转了，按钟表说下午4点钟左右的，罗翠回来了。张爷，真是把我腿都跑泄了。我先到衙门去了一趟，仔细一打听，您说那姓卢的没有？肯定监狱里头没有，这您放心。 哦， 王凤平呢？王凤平这个老家伙今天住的就在城里，您出了我这如意胡同，再往前走有个前口的胡同，门牌是1号，深宅大院呐、啊。那家姓米，米举人他们家。 嗯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？ 王凤平怎么能在那下榻呢？您听我说呀，米举人呐、啊，是我们新民府念大书的，今年42岁，早就是举人。光绪21年，皇上下道圣旨，在咱们大清国选拔一批有才能的人到国外留学深造。咱们新民府唯一的就是这米举人，出了国了，现在在德国留学。他老伴儿早死了，家里边留了个姑娘，叫米桂枝。哎呀，这米桂枝长得好，由于她爱穿绿色的衣裳，人送绰号叫绿牡丹。米桂枝啊，今年才18，让王凤亭给知道了，这老不死的强霸民间少夫长女，数年如一日，他光老婆姨太太都数不清，还把米桂枝给霸占了。最近一个时期，他天天到老米家那过夜，让姑娘陪着他。方才我到衙门走了一趟，一打听，人们正议论这事儿呢。今儿晚上他也上那儿去。此话当真，要错了，你拿我算账。 好， 罗翠啊，我太感谢你了。张作霖说着话，把事先准备好的500两的银票往桌上一放。罗翠，我蹲监坐狱之时，感谢你天天好几个菜一个汤啊！哎，我无以为报。这500两银子你留着当零花吧。 哟，张爷，我不敢收， 收下吧。事成之后另有重谢。你呢，到饭馆给我端点吃喝，我要饱餐战饭。同时我在你家歇一会儿，等晚上我再下手。 哎哎哎，这交给我吧。 简短解说，张作霖吃完饭假寝了一觉。假寝呢、啊、那不是真睡，能睡得着吗？闭目养神，按现在钟表说晚上11点。张作霖起来了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把3支枪插好了，让罗翠把他送到门口。罗翠，我那匹马暂时先放在你这儿，我要回来取马那就不用说了，如果我没时间回不来，这匹马你自行处理，听不听见？ 哎哎，张爷，老天保佑你，你可多加小心啊。 放心吧。罗翠关上门回去，就钻被窝里的哆嗦成一个了。安下他不说，单说张作霖，时间不大就找到米举人府门外边。你想一想，老米家是个举人，在新民府 那是有一号的，家里边是深宅大院，院墙高可过丈，门楼黑油漆的大门紧闭着，齐凳青石的台阶。张作霖往左右看看，胡同里鸦雀无声，他心中暗自高兴，提着短枪围着米府转了两圈，先把出入道踩好了，这是绿林人的规矩啊。事情办成了从哪走，发生了意外从哪逃，得做到心里有数。后来他选择了西大墙，张作霖把枪插起来，往后倒退了几步，屏气凝神，往前一跑，冷不丁的往上一窜，举双手扒住墙头，这就不错了。要说张作霖脚尖点地飞身上墙，他没那功夫，没在少林寺学过，这个就够干净利落的。双手攒劲往上一提气，趴在墙头上稍微休息了片刻，看看后边没人发觉，双腿一飘，轻轻落在院中。到了院里头一看，老米家能有好几层院落呀，甭问，前边是前厅，左右有东西厢房，还有二厅，后边属于内宅。究竟王凤亭这会儿来没来呢？住在哪个屋里头，这不知道，全凭他找了。张作霖蹑足潜踪，先摸到前院，一看门房点着灯呢，摘耳朵一听，好像有人说笑的声音，但声音不高。张作霖一直摸到门房，把身形仰住，长身躯往屋中观看。那年头啊，也有玻璃窗户了，但是没钱的人你是望尘莫及，像米举人这家有的是钱呢，所以都是玻璃窗，里边挂着窗户帘，但这窗帘挡的并不严，所以隔着缝可以看清楚。张作霖一看呢，里头有七八个，都穿着官衣儿，手中的武器靠着床边的那戳着，有四个盘膝打坐斗纸牌，有两三个在那胡聊，聊什么听不清楚。啊，来了，甭问，这是王凤亭的贴身保镖啊，一个两个三个，他一数一共八个。就这几个王八蛋架不住我一梭子子弹。再往旁的屋看看，没人了。就这样，张作霖一转身奔内宅。他院子再大，房子再多，也架不住张作霖找啊。时间不大，找到寝室，屋里灯光不太亮，挂着粉红色的窗帘，张作霖在前面听不着声，转到后边去，趴到窗台仔细听着，这回听清了，一男一女说话的声音，那女的吸溜吸溜直哭， 嘴里的叨叨咕咕的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你看咱们做出这种事儿来，好说不好听，我可是个大姑娘啊，倘若我爹从国外回来知道了咱们这件事儿，我爹焉能饶我呀？就他老人家不饶我，我也见不得人了，不人不鬼，这算怎么回事儿？ 就听男人说话，宝贝儿，别哭啊，多扫兴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嗯，你爹那方面我包下了，他有什么不愿意的？除非我的年纪比你大点，论地位论哪儿，跟你们家也没什么区别呀。你爹是念大书的，我是带兵的武将，咱们两家搭配到一起，文武双全，郎才女貌。宝贝儿，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，你别惹我生气，天气不早，来来来，陪我休息了吧。我不，哎，别惹我生气啊。可能这女人呢有点不从，就听这屋里的扑腾扑腾扑腾扑腾。张作霖一咬牙，心说罗翠没骗我，这个男的就是王凤平。好小子，你五十来岁了，是恬不知耻，霸占十八九岁的姑娘啊，说什么郎才女貌，你那脸皮有多厚？我不杀你，我死不瞑目。但是现在不是下手的时候，张作霖深知对付他不费吹灰之力，杀死他探囊取物一般。你别忘了，门房呢还有八个卫兵呢，而且这是在城里呀、啊。枪声一响，四门紧闭，就插翅难飞，因此一切都要慎重。张作霖就忍着，等来等去，就听王凤平说话，哎，美人稍后片刻，我这肚子还不好，我上茅厕去一趟。哐哐哐哐哐，屋门一开，王凤平出来了。哎呦，张作霖一听他要上厕所，我得躲一躲，因为他地理不熟啊。回头一看，有个小房，张作霖闪身就进了小房，哪知道这小房就是厕所，再想出去来不及了，王凤平也奔这儿来了。张作霖顿感一阵紧张，心说就在这下手可也行啊。他一转身躲得墙旮旯的，王凤平也没注意到里边有人呢。这小子也不太讲究，蹲到缸上蹲了半天，张作霖没动弹。这小子变完了之后提裤子往外走，张作霖一想不能让他走了，就在这儿使了个猛击夺速，哎呀，用胳膊掐住他脖子往怀里头一拢，另一只手掐住他鼻子捂着他的嘴，脚底下使了个绊，扑通，把王凤平就摁倒了。 王宗平呢，身大力不亏呀、啊，那是武将出身，会两下子。但今儿个倒霉，一呢没有思想准备，二拎着裤子呢，要一撒手裤子掉了。第三，这地方狭窄，难以施展呐、啊，喊喊不出来，叫叫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张作霖腾出一只手来，噌噔，把那把八寸多长的大攮子就拽出来，在王凤平的后腰眼就给他捅进去了。捅的不太深，前边出来二寸，他扎了个透膛啊！张作霖不解恨，手腕子一翻，这把刀在里边还搅和了搅和，那玩意儿受得了吗？王凤平手刨脚蹬，撅着一阵不动恨。张作霖把大膀子拔出来，微微的喘了口气，你看这小子死了。按着原计划，他从身上把油布烤的拿下来了，然后摁住王凤平的脑门，揪住他的辫子，用这把大膀子把他脑瓜子切下来了，装进油布烤的，撕开他的前心，把他的白胖肉一划两开，把心肝掏出也装到口袋里了。你想这张作霖身上能好得了？满身都是鲜血。他拿王凤平的内衣把自己手擦了擦，囊子憋起来，油布口袋包好了，往身上一围，是转身就走，心说没想到这么顺当。哎呀，该着我给我死去的弟兄报仇。他一高兴，刚出了茅厕这胡同，正好门前两个卫兵啊也上厕所，说前院本来有厕所，为什么非上这儿呢？一方面到后边溜达一圈，保护三营统领，顺便到厕所方便方便。那个卫兵刚走到胡同口，这抬头一看，呀，什么人？这一嗓子把张作霖吓得不轻。张作霖本能的二目手指头一扣扳机，嘡就一枪把这位就撂倒了。哪知道这一枪可引来麻烦了，前院那些卫兵听见枪声之后，跑到院里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哪放枪哪放枪，肯定有土匪，啪啪啪，对天上又放了三枪，紧跟着赶奔出事地点。张作霖见势不好，顺着原来进来的大墙飞身形跳到墙头上，双腿一飘，咕通跳到外边，抹身就跑。王凤平的贴身保镖可不吃素啊，那都是在军营里头拔六拔选六卷的人呢，而且都经过武术教习的训练，都会两下子。等发现王凤平死了，脑瓜子都没了，这帮小子可急了，快报告去，快报告，鸣枪，别让杀人的凶手跑了，啪啪啪。张作霖还没出三道街呢，迎面正遇上齐巡，齐巡都是骑兵，晚上专门查夜的，听着枪声一阵风一样赶到出事地点。张作霖看此路不通，陌生往回就跑，